据南朝鲜联合通讯社报道，由南朝鲜的基督教教会、协议会、人权中心等30多个团体组成的金莲基遣返敦促会和争取北韩海外餐厅职工筹划脱北疑惑事件解决对策会议14号在首尔举行记者会，要求无条件的遣返北方女公民。